各位，每天冲刺6个钟头啊，到了最后1个小时左右，是不是有一种强弩之末的感觉？哎，就是啊，所以，但是也不好意思说，因为我们这个课，因为本来这样质量压缩的课啊，也不好意思教那个，就是说最后1个小时赶快放一些那种鬼混的什么啊，就是没有什么含金量的方子，我也不敢这样玩啊。因为像就是平常正常院校读这个书的话啊，就是《伤寒论》教一个学期，《金匮要略》教一个学期嘛。那哪有说是什么一天之内就教完什么4篇5篇这种玩法的啊？所以就大家咬咬牙啊，就是哎，其实我也是从来不要人忍耐的啊，就觉得就睡吧，就放空吧，啊，当做睡眠学习。然后日后有心情了再回头听录音好了啊，就大家进入茫然的状态啊。那我也来茫然一下啊，因为什么事情都是要我先带头懒惰，你们也才能放松嘛啊。那当我进入茫然的状态，就我也进入省电模式好不好啊。当我进入省电模式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这个半夏泻心汤啊，啊这个生姜泻心汤啊，还要读原文啊，累死了啊，我们就不要读原文了，就故事情节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好不好？所以这个张仲景的这个泻心汤，主治是叫心下痞。那痞这个字呢，我们一般这个痞子的痞啊，以这个易经的卦象来讲的话，这个痞卦是太卦的相反嘛，对不对？这个天在下面，地在上面，就是阴能够把阳包在底下，就是很健康，叫做太。那就好像什么风水学，对不对？什么家里面的哪个方位是乾卦，哪个方位是坤卦之类的。所以家里面的男主人呢，如果住在坤卦的方位的话，那就是阳盖在阴上面，这样子的话就不好。但是呢，女主人跟男主人一起住在乾卦的话，就男主人是乾卦的人，住乾卦的位置是在正位，那女主人呢是她的坤卦盖在乾卦的位置上，那也还是一个太卦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可能在方位上是比较好的，应该是住在哪里？那个是房间来讲是这个房子的西北角的房间吧之类的啊，就是中国人的主卧室了啊，那这个人的这个，因为我们其实前面讲伤寒论提纲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就是泻心汤或者是栀子汤都是阳浮在上面，阴沉在底下，而泻心汤的话，它的主轴结构是把心火转化成脾阳，所以呢它的这个我们之前提过那个腐行诀的那个转法，对不对？就是补脾药里面去缺一味白术，把心火吸过来，所以就是脾冷掉了，然后呢上面却是过热的这样的一种体质，然后要用转输法把这个心火转化成脾阳的这个做法。那如果心火浮在上面，脾阳又不足的时候，那这样一个梗梗的感觉呢，这个心下痞啊，它标准版本的心下痞就是你平常就觉得这个胃闷闷的，闷闷痛痛的，那如果你对准这个胃的地方再摁进去一点，你摁进去会稍微更不舒服一点点。那为什么要这样提呢？是因为桂林古本还多了一个方叫做小青龙汤，他说如果你觉得胃胀啊，可是你按下去呢觉得没差，就是按或不按都一样，按了也没有更难过，他说这个是气脾，那这个气脾就用小青龙汤把压在上面的水气拔掉就没事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就是完全压下去没有任何变化的是小青龙汤，但压下去会更难过一点的通常是半夏泻心汤。那这个它的药方的那个打法是来自于腐行诀的那个主轴药的变化的加减，然后就可以把心火转换成转换成脾阳去。那当然张仲景还要给一个二黄泻心汤，还有一个二黄泻心汤里面再加附子的附子泻心汤，但是我们临床因为半夏泻心汤相当好用， 所以二黄蟹心跟附子蟹心就没有那么常用了。那既然没有那么常用，就算了，好不好？就是反正平常，因为就连，然后它的加减位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人哈，又会有隔气，隔出你吃饭的味道，就一直隔气，并且呢，也有可能会有一点拉肚子，就是我们简称吐痢脾，就是又往上呕有隔气，然后又有拉稀，代表你身体里面脾阳不足的这个脾寒里面还有掺水，那要把这个冷水刮掉的话，用生姜会比较有效，所以就变成生姜泻心汤。那这个，而且你知道，即使是这么好用的生姜泻心汤哦，像是我说上次在苏州的时候，不是那个曹总吗？一直在那边问说啊，他的胃闷闷的，然后一直隔气嘛。结果连龙帅江老师这种老手啊，居然这样子考小胡。他说：“小胡啊，是你的话会开什么方啊？”小胡就说：“哦，是我的话开生姜泻心汤。”然后龙哥哥就笑一笑说：“啊，小胡啊，是我的话就开半夏泻心汤。”我说：“这真是大师丢人啊！”就是大师开药开久了，你知道，反正什么都半夏泻心汤搞定就算了，就忘记其实生姜泻心汤才是对的加减法，就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其实就是大家用久了，就觉得啊，反正差不多这个就可以了，然后越开越随便，然后随便了20年，终于忘记生姜泻心汤的存在了，就是这样的一种。但是我们初学者就还是可以稍微龟毛一点啊，就是当他有隔气的时候，就用生姜泻心汤。那而且半夏泻心汤不怎么治拉肚子。可是生姜泻心汤有兼治到拉肚子，而半夏泻心汤症啊，如果或者是生姜泻心汤症，基本盘那个胃闷胀，如果你去看西医的话，多半他给你的病名会是浅表型胃炎，就是胃有一点发炎，但是没有很严重。那这个时候，它里面的这个方剂里面的那个黄连黄芩可以消炎，然后其他的药又可以补助这个脾阳，所以是两方面都有顾护到。那当然，如果这个人本身体质就是很虚的，那我就说，这个东西要拐回来一点的话，就是那种虚到胃溃疡的话，我也讲过那故事，就吃素的朋友，那他还是用归脾汤比较舒服。所以你如果觉得这个病人就是体质上好像有点太没力没力的，那你就干脆就是科学中药，比如说半夏泻心汤3克里面再加2克归脾汤，这样的话不会搞坏半夏泻心汤的药效。但是呢，病人会比较有元气一点，这样子开也可以。而半夏泻心汤呢，它我说，其实严格来讲，以张仲景的打法的话，甘草泻心汤才是治黏膜破溃的。也就是泻心汤里面本来是有干姜嘛，那生姜泻心汤就再加上生姜，而甘草泻心汤就是本来就有的甘草，它在加剂量，就是加强那个甘草近似于类固醇的效果。那这个甘草泻心汤呢，或者说现在一般般其实都是开半夏泻心汤，因为大家我们开药酒都很这个方面都蛮随便的，所以就会变成一般论就会说啊，小孩子的那个肠病毒黏膜容易破掉的那一种，那就是开半夏泻心汤，但实际上严格来说是开生姜开甘草泻心汤啦。那如果这个小孩子他又有这个吐痢的现象，就是又呕吐又隔气又拉肚子，你就生姜也挂进去，就这三泻心汤这样子左右腾挪是很容易的啊，加减味也不用太执着。那但是呢，因为张仲景原来治疗这个泻心汤症，他是认为说这个感冒的病人是因为用错了下法，把他的元气拉到下陷了，所以他才会这个气这样子掉下来，这样子卡到这边，所以。这个下陷的这个元气下陷的心下脾，也就是说半夏泻心它的那个基本结构里面并没有很充分的那个发风邪的药，就是你这个感冒陷进来以后，它在这边可以讲，就是因为在张仲我说在辅行诀里面小柴胡汤的清气是黄芩汤，可是在伤寒论里面小柴胡汤的清气是半夏泻心汤，所以某个角度来讲，大家也觉得半夏泻心汤是一个和解法，但是它的煮法也会跟小柴胡汤一样，就是煮成6碗水的时候捞渣，然后再空完全就是再重煮那个汤回锅整3碗这样子喝。如果你要想要这个汤炖的再仔细一点，也可以这么做啦。但是现在 我们的粗糙度是已经连就是甘草蟹心汤跟生姜蟹心汤都懒得分开来开了，所以就你如果随便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大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和解法，就是这种寒药热药和解法，这种本身这样的格局的方剂，有可能就是把病毒在里面就这样子消灭掉了，说不定不一定要发汗。但是我会多讲这些话，是因为我那个干爹开药啊，还是会喜欢在半夏蟹心汤里面，在治小儿肠病毒的时候，还是喜欢在半夏蟹心汤里面再多挂一些通用感冒药的那个川穹茶条散，就是说把它那个经络，他说原来要开九味羌活汤啊，可是九味羌活汤是什么？这条经这条经药都有嘛？他说这个拔掉那个拔掉那个拔掉，就发现就跟半夏蟹心汤加川穹茶条散差不多了。所以他说这样子开了以后，肠病毒退得很快，而且他说有一个怪现象，就是他的小孙儿啊，这个吃了这个药感冒好了以后啊，脚底板会脱一层皮，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底好像会有什么病气排到脚底，然后就脱了一层皮，这样子的一个治疗法。而甘草蟹心汤呢，治疗各种黏膜部位的破溃，这个并不是《伤寒论》的内容，而是杂病的内容。这个时候，我想我们岔题看一下杂病的《百合胡或阴阳毒》这个篇章。请问一下是第几卷来着？第十三卷啊，在那个虚劳篇前面，对不对？对，好。首先呢，我这个《伤寒论》的这个百合病啊，我姑且讲一下好了。百合病以今天的病名来讲，可能是对到神经衰弱、精神衰弱的病。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的身体状况是他这里那里全都不舒服，然后心情也很糟糕，可是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你检查以后没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百合病张仲景有那么多的方，但是这些方来来去去都不常用啊，所以他的就是最基本的方就是 13.5 条的这个百合地黄汤，就是百合跟地黄一起使用。而且张仲景做百合汤都会要把百合啊先泡一夜水然后再煮，而百合先泡一夜水这件事情呢，其实可能是要先泡掉它某个成分。那百合被会在泡水泡一夜泡掉的成分啊，比较是那种治疗支气管炎润肺的成分，也就是它不采取这个治疗支气管炎润肺的成分，它采取的东西啊，百合病呢，如果我们要以病机来讲的话，同学你知不知道那个百合的根是这样子，那个球根对不对？一片一片这样包着的，对不对？所以百合病它如果要用中药的童话故事来说这个病的话啊，就是人体头为诸阳之会，会阴穴为诸阴之会，对不对？各个阴经都这样子，所以人体好像一个地球有经纬线一样，上面有阳经这样子下来，下面有阴经这样子上去，这样子阳经跟阴经形成的这个人体的框架，如果这个轴啊歪掉了，就会变成百合病。所以百合在这个地方用途是把这个框架抠回来。那它这个百合可以加这个加那个嘛？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它的主轴的把这个药抠回来的东西，把这个人体的那个能量的一个磁场的那个框抠回来用的药物，有效药物其实只有一味百合而已。那地黄是凉血，让就那个人本来有点虚热。所以用地黄凉血，但是你如果不加地黄的话，你说这个人是失眠，那我加生鸡蛋黄好不好？也可以。就这里面百合这个那个，你东加西加的，其实好像都还可以。但主要就是用百合把这个框框弄回来。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了，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神经病的患者？因为你知道，就是百合病，就是说你身上这里那里都不舒服，然后就在西医院的各个科被踢皮球，就是这个人了以后说，我觉得你这边没病，所以你到那个科去看，然后踢皮球踢到后来，西医生就说去精神科，对，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会被踢皮球，然后怎么检验都不是真的有病的哦。那可是张仲景他给的那个主症点。虽然他已经 很努力在给了，但是我不能说很好用，也就是他的指征是这样子，一个是这个人呢口苦，小便偏黄褐色，所以他里面有一种虚热，就是能量，这个虚热你可以这样想，就身上的经络能量不能顺畅的运行的时候，就会好像那个电流流过电线，然后电线有电阻的时候，它电流流不通畅，然后反而会发热。这个电阻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奇妙的。比如说真武汤有附子，可是真武汤是用生姜，那真武汤喝下去哦，它会让你这身体的水的运行变得通畅，但是真武汤并不是热药，它就是一个附子的能量提供的能量，会让你的身体这里能够运行得到，那里能运行得到。并不会，就真武汤不是热到会让人上火的药。可是如果你吃真武汤的期间常常灌冷饮料的话，反而就上火了。就真武汤那个药性的运行，它本来是要拿来当动举东西的动力的，可是你给了它阻抗以后就发热了。所以这个人他可能是经络有太大的阻抗感，所以他因为那个阻抗，他的生命呢，我们中医说的气在流动的时候得到有那个阻抗感，所以他就一直摩擦，就电阻的摩擦生热，所以他的小便就嘴巴是发苦的，小便是偏黄褐色的，然后他的脉呢是跳得偏快的，就是也就是说，你今天遇到一个神经衰弱、全身都不舒服的病人，然后客观来检查，好像这里那里都没有事这样的病人的时候，那你最好能够找到他的就身体有这种小便黄褐色，然后。脉跳的偏快，那张仲景给的最重要的辨证点，很可惜现在很难遇到完美的百合症，就是张仲景给的最关键的辨证点，就是这个人只要尿尿的话，尿完了就会头一阵发昏，这是最好的辨证点，可是谁那么乖照着张仲景的完美辨证点生病呢？所以今天如果你遇到那种看遍的医生都说他没事但他很不舒服的人，那你有机会你就帮我问一下哦，说是不是尿完了那个头会发昏这件事哦。对了，岔题一下，我刚刚下课的时候就有同学跟我讲说两个同学跟我讲两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同学跟我讲说刚刚那个半夏麻黄丸哦，那个心下悸这件事情就真的有患者是这样，而那个西医检查出来是心室肥大，就是心室肥大真的就是那个胃会胃的地方有心悸的感觉。然后还有个同学说他的太太啊，发现他的妈妈就应该说怎么样，就是注意到他妈妈的那个膝盖痛，说膝盖是已经痛，膝盖后面是已经痛到都脚都快要不能屈伸的程度了，然后就吃了两帖甘甘灵竹汤就好了。哦，所以这个有时候那汤打到对的地方就是很刚好对到的时候就会很有效。那这个所以百合汤啊，就是在主症框不是那么能够抓的时候，就同学知道一下啊，就是在尝试范围的。那至于它那么多的不同的版本的变化，我们就都不要学它了，反正就是想到一个百合治百合病就好了。那张仲景就是也就有一种黑色幽默啊，就说这个植物叫百合，然后那个病叫做百合，就是好像一百种病都合在身上，然后结局是没有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怪怪的故事情节。那接下来呢，这个狐惑病啊，狐惑病这件事情呢，就在中医史上就差成两路。就是张仲景说的狐惑病，标准的说法就是这个人有一种什么什么体质，而这个什么什么体质的这个狐惑病的患者啊，他就是黏膜的地方。有黏膜的地方特别容易溃烂，那当然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就是比如说长口疮好了，如果你是 偶尔熬夜，所以就长口疮的话，那个嘴巴内侧破了很痛，那个白白的叫口疮，你们知道那个东西吗？就如果你是偶尔熬夜一次，熬夜好有一段时间熬夜，所以血不够了，然后上火了，长口疮了，那种一次性的就是当归补血汤就可以医好，不行的话小煎汤喝了大睡觉也可以医好。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你动不动就口疮，动不动就口疮，动不动就口疮啊、哦，那从某一个西医派的说法来讲，说口疮根本就是身上有疱疹病毒在潜伏，然后这样隐隐约约在那边发作。那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他身上可能有某一种什么什么病毒，乃至于他的黏膜就是容易破溃。当然现在也包括肠病毒，对不对？就是他形成了这种体质的话，那要从血虚所以上火的角度是当归补血汤，但是以体内有这个影响到黏膜的病毒来讲的话，是甘草泻心汤。所以张仲景，但是张仲景这个病名啊，说是狐惑，不是听起来好像被狐狸迷惑吗？啊，那这个被狐狸迷惑的这个狐惑病呢，那这个病名传到日本以后呢，日本人的意见就不一样了。因为日本人是有在拜狐狸大仙的，你们知道吗？道和神社，所以日本人听到狐惑就会觉得啊，就是被狐仙萨玛伊纳利萨玛，是不是？就是被这个狐仙大人啊平医了。所以呢，日本人就拿甘草泻心汤治鬼上身。哦、啊，就是他，就是说大家在阅读这个原典的时候，他的解释方向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有人说什么，也有人说狐惑呀，这个东西哦、局部开始溃烂啊，这个是性病啊，所以拿来治那个什么梅毒啊、淋病、菜花，那没效啊，没效。那支的实验是失败了。那可是呢，日本人来治鬼上身这个故事啊、哦，就非常的有效果。那这个是就我们当然中国人学中医。看到日本人那些医案，就会觉得不可思议，就是甘草泻心汤为什么能治鬼上身？可是呢，等到出现桂林本啊，看到桂林本这个寒邪浊于心经，就用甘草泻心汤来治这件事的时候，就忽然觉得好像有那么点道理哦。简单来说，就是邪浊于心，就用甘草泻心汤。于是日本人他的这个甘草泻心汤的使用故事，就比如说有一个笨蛋家庭主妇啊，他有一天收被子的时候，把衣橱一关，把他们家养的猫关在里面，就没有发现，然后猫在里面就已经就被关起来，就很紧张，就发疯嘛，对吧？然后等到过了一两天，他们才注意到这衣橱有什么东西，然后他一打开柜子，一个已经吓疯的猫扑出来，然后那个主妇被猫扑过了之后呢？就开始猫魂上身啊，就一举一动都很像猫一样。然后这种时候就是吃甘草泻心汤好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睡着了以后会起床跑来跑去，这个我们一般叫梦游嘛，对不对？那在传统的年代就会觉得，嗯，这个人睡着了有不干净的东西跑到他身上，然后把这个人的肉体当作玩木偶戏一样在那边玩，所以就梦游病人给他吃甘草泻心汤，然后也治好了。啊，就是，所以以这个狐仙上身为论点来，然后以邪浊于心为病机开甘草泻心汤也是有可能的。那同样是治疗这样子的一个个性上面啊，就是好像身上有着魔的现象的方子，我觉得最常用的其实还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但是呢，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身重烦惊，就这个人身体发重的不得了，然后一点点小刺激就暴怒，就很痛苦，不只是暴怒，就吓到。重要的是那个吓到的感觉。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那个故事情节呢，我比较喜欢讲的就是睡醒到睡着之间，忽然被电话吵醒过，你一整天听到的电话声都会觉得心一惊那种感觉，就是。 我会强调睡醒到睡着之间，是因为好像那个时候人在睡觉的时候是灵魂要离开身体，醒来的时候是灵魂回到身体，就是那个回到身体那个倒车入库的时候刚好电话一响，那灵魂就咔就卡到那个车库门了，那种感觉，就那种灵魂跟身体卡到那一下形成的那种灵肉之间的创伤啊。那这个柴胡加龙骨母灵汤会，就也就是柴胡龙骨母灵汤的主旨是这样子，就这个人有原来就有某一个心理创伤。然后他有了这个心理创伤，就更加的在伤上加伤，因为心理创伤会因为代偿反应而滚雪球。比如说，这个人他如果被一个女生欺负过，然后以后遇到女生都很害怕，然后呢又然后因为害怕又更被女生欺负过，然后第一次被骗财，第二次被骗财骗色，第三次被骗去卖肾啊之类的，就是他的那个创伤不断的累积，到最后终于这个人呢觉得这个世界太可怕了，我要回火星。然后于是每天就躲在书桌底下不敢爬出来见人，就那种因为心理创伤的累积越来越畏缩越来越不能够跟人接触的那一种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但是呢，甘草泻心汤症的特征是这个人好像在一夜之间哦，就整个人格都置换掉的那一种，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怎么跟原来很不一样，而且讲话做事的态度都不像我们认识的他了，虽然他还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他整个人格好像换掉了那种感觉。那不过话说来，这个东西我就乱吐槽啊。就有人说他有一个朋友去参加辟谷啊，然后饿了7天以后出来，哇，看起来像不同的人，甘草泻心汤症嘛。哦，这个我不知道啊，就是不知道他闷在那边饿发生什么事情，被什么恶鬼上身嘛。就是整个人格都忽然变成好像不一样的人了，就是原来是不喜欢吃这个，现在好像没有问题了。这个那个地方就邪浊于心是甘草泻心汤。那至于说这个如果是，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人呢是下部溃烂的话呢，你可以用苦参这味药煮水去洗，就是那个汤热热的，先让那个汤的蒸汽去熏你的阴部，然后再用苦参洗。那如果是烂肛门的话，他说用雄黄放在一个比较是砖瓦的桶状物里面啊，然后在底下烤火，然后让那个瓦罐的或者瓦瓶子不瓷瓶里陶瓷瓶子里面的雄黄烤出烟来熏肛门，可以让肛门好得快一点。那临床是算有效啦。其实我觉得哇，苦参这个药我倒是有点感觉，就是黄柏很苦。苦参我觉得没有黄柏苦，但那个苦起来是很惊人，就它那个苦是苦到发辣，也就是它那个苦有一种哦，就是不但消火，而且有一种把你身体变成毒逼出来的感觉。所以就是如果你身体有淤积某种湿热不干净的毒气，因为泻心汤系我之前也跟同学讲，就是右关脉把到滑脉就可以用泻心汤了，所以就是这个身体没有淤积湿热，然后甚至这种淤积有时候你会看得出来，就是那个需要用泻心汤的人啊，就身上有湿热的毒气闷在体内的人，他的舌苔是黄里带灰的，就他的舌苔是黄黄的舌苔啊，然后中间一片都看起来是灰黑色的，黄舌苔带灰黑，那个就是用泻心汤去祛湿解毒，就是湿热闷久了会变成中医认为的毒气这样子。那苦参只是在局部把这个毒气往外逼散，那雄黄的话是临床上是有效了，就是肛门的溃烂用雄黄去熏，比较能够把那个毒气逼出来这种感觉。反正那种莫名其妙淤在人身体里面，然后变成怪东西的这种湿热之气的毒啊，就像人体里面自己产生了瘴气一样的东西。那个把那个湿热之毒，人就是说张仲景用胡祸啊。可能他会觉得这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钻进人体了的这样的感觉。那当然好像故事其实又回到什么许仙请白娘子喝了一杯雄黄酒之类的，然后你钻进你肛门的那个不干净的狐狸就被喷掉了、就是之类的，这种看不到的世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像类似这种淤积在身体里面的湿的毒气，像中国还有一个跟中药有关系的，就是女鬼贤妻的故事啊，就是什么 有一个书生啊，遇到一个类似小妾之类的东西啦，然后就跟他晚上常常开房间啦，然后后来这个女鬼就跟他讲说，老公啊，不好意思，我一直不好意思，没有一直没有去跟你讲，其实我不是活的。然后他说，所以你跟我做了那么多次哦，我的鬼气已经把你污染了，可是老公我真的很爱你哦，我不希望你就死掉，所以你现在离开我吧，记得每天要吃品味散哦。然后就苍竹也是破那个湿湿的邪气的，然后那个老公就吃了很久的品味散，然后拉出那种黑汤汁一样的大便哦。其实据说品味散可以主治吐黑水，就身体里面真的有那个淤积的湿的毒的时候，苍竹是好用的、哦、然后就这样子故作总算是脱离了这个女鬼、哦、留给她那个后遗症，这样子大概这样故事情节。所以这种身体里面累积的湿湿的不干净的东西，泻心汤这个煮粥很好用，然后平胃散这个煮粥也可以用。那当然比如说平胃散的话，像我们如果今天出国旅行、哦、到什么食物不是很干净的地方，怕吃坏肚子的话，通常我们会带什么藿香正气散，对不对？那可是呢，如果同样的类似的情况，如果你用平胃散会不会有效？也有效，反正就是那个不干净的气可以被推散，这样子。那接下来又回到这个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当归赤豆散了。就他说这个糊货如果那个烂掉的黏膜是眼球的话，你眼球这边都淤着这个红颜色的那个烂烂的东西的话，那要从眼球把这个湿热逼出来的话，用当归跟红豆这个组合、那接下来这个方、哦、阴阳毒的最后这两个方，把这个生麻鳖甲汤，这个的发作呢，一般来讲的情况是红斑狼疮，就是这个人呢，他说整个人脸上起红斑，或者整个人身上起绿斑，起红斑的是阳毒，起绿斑的是阴毒，然后应该说不要说绿啦，青紫色的，就好像被人家打过一样，然后全身这里那里都痛啊，就是这样子，是还算蛮标准的红斑狼疮的状况。他说有可能喉咙也发炎，然后而且发炎的地方还会出血，会咳出脓血之类的，就是种种。那其实红斑狼疮如果是日本人说这个病名的话，日本人叫胶原病，胶原蛋白的胶原，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有一点像是这个人，我们一般现在说自体免疫失调嘛的时候，他是血液有一点变成果冻状黏掉的一个血液，这是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说法，你就当作这是一个中医的幻想好了啊、哦，就这个人的血液变成黏黏的果冻状的血液，那你用这个生麻鳖甲汤呢，就比较是能够把这个人的黏黏的血液再恢复成正常的血液，就是这个黏黏的血液或者是什么体内的什么基因代谢物啊，在血里面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它的主轴首先是中医认为啊，这个生麻这味药是解蛊毒的。那蛊是什么东西呢？那个什么一大堆虫放在一个盘子里面让它吃来吃去那个东西啊、哦，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你站在一个厥阴病的角度来看的话，很可能就是这个生麻鳖甲汤其实是非常厥阴的一个药。那生麻很可能就是在清除人体里面的那个基因断片造成的讯息混乱这件事。也就是说，后世有一个补中益气汤啊、哦，用生麻来升提元气。但是李东垣认为说，这个黄芪加上生麻跟柴胡的话，生麻从右边生，柴胡从左边生，就把这个人气提起来了。那生麻放在补中益气汤也的确是有那个效果，但是生麻的药性严格来讲并不是上升的，反而有一点像是生麻比较是让你的气在运行的时候会被那些不干不净乱七八糟的东西干扰的话，他把那个干扰拿掉的药，所以在古方派的世界，生麻是解毒药，而它的解毒不是像那种什么黑豆甘草各种毒都解，或者说什么附子毒用什么生姜汁甘草水解，不是这种，它是针对一个叫蛊毒的东西，就是体内的讯息混乱的毒，这种毒特别会对到生麻。那至于鳖甲的话，它是 完全就是绝阴的引经药啊。像治疗肝脏的郁结是这样子，如果肝气郁结还没有具象在物质化的肝的话，就是肝气郁结，如果你要疏肝的药，最好用的药一个是羚羊角，一个是鳖甲。那羚羊角的话是肝有热，那个热发不出去的话，有毒有热发不出去，羚羊角可以一下子把那个肝气冲开。那鳖甲的好用的地方是，这个人已经是多年的老肝郁，然后他的这个左冠脉已经结出一层厚厚的茧了，那鳖甲可以这样子把他的这个郁闷到已经结茧的那个闷到的肝气把它慢慢凿开，就是鳖甲。所以在这里鳖甲是，你可以说它是把药性引入血分，也可以说鳖甲是一个直接，以区块来讲的话，直接引导药性攻进厥阴区块的药。所以生麻鳖甲汤基本上就是，因为厥阴区块本身是一个非常属于基因层级的东西，所以它是把药性达到一个拉到一个，就当我们说，当中医说鳖甲把药性引入厥阴经的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其实站在一个西医的观点，可能是把所有的化学物质的作用场域限定在 RNA、DNA 的那个层级上的意思。那当然，你从中医药理来看的话，就是鳖甲跟，对不起，就是这个鳖甲跟生麻啊、哦、结合在一起，钻入血里面，把血里面让血黏住的那些毒把它化解掉，让血重新恢复畅通，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解这个血中之毒。但是这个血中之毒，其实用今天的角度来讲，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刺激了你的免疫细胞攻击自己，就那可能是病毒的片段，可能是基因代谢的片段。现在基因学家是认为比较可能是基因代谢的片段诱发这个免疫系统攻击自己，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是某种目前我们不太重视或者还不知道的，不引发，一般来讲不发病的某些以为是无害的病毒挑起的免疫系统攻击自己。那如果要说临床的话啊，这个就是阳毒的生麻鳖甲汤呢，它就比较有这个雄黄啊跟花椒往外发，那阴毒的话就说往里面打就好了，就不放雄黄跟花椒了。但是呢，我们现在一般开药的话，就会觉得这个汤啊，其实有花椒，无论是阴阳毒都很有帮助，所以花椒就变成无论是阳毒跟阴毒都可以放。那雄黄的话，就是说有了它，人就有一点点雄黄中毒的风险。就雄黄到底是那个十字旁一个砷，那个叫什么？念砷还是坤？对，砷化物嘛，好。所以就说到底是有那么一点中毒的风险，就是吃一次就无所谓啦，就端午节喝一次雄黄酒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如果这个人要，就是如果他疗程拖到一个月的话，雄黄也吃不了那么多，就是太有点太厉害了。所以现在一般的开法都是开中间方，就是不放雄黄，但是都放花椒。那所以这是生麻鳖甲汤的用法。而这个生麻鳖甲汤的用法哦，就像上刚刚讲的那个甘草泻心汤，就是狐狸迷惑是什么？中国人有一种看法，就是中国人认为狐狸是一种妓女的代名词，所以说这个人因为跟妓女上了床，染到了性病，所以下体烂掉了。哦，这是中国人的对狐惑的一种看法。那日本人就直接说，哦，狐惑就是被狐狸迷惑这样子。那同样的，这个生麻鳖甲汤的故事是这样子啊，就是从前在民国初年、清末民初的时候，鼠疫这个病曾经流行到中国，黑死病是不是？那个时候中国的中医的记载是说，哎，他们那个村庄啊，都是我们的村镇是开始先死老鼠，然后开始死人。可是呢，鼠疫流行到中国的时候，在岭南那边是被我们后来被我们后世称之为岭南四大金刚的那几个人挡下来了。就是那个时候岭南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之首是陈伯潭嘛， 然后陈伯谈，他就是陈伯谈，就号称他《伤寒论》已经读到不知道多少遍了，所以他写过两本书，一个叫《读过伤寒论》，一个叫《读过金匮》，就是我读过，你们没有读过，哦，就是这个话真的是豪气干云啊，就是，然后呢，陈伯谈的外号叫做大忌，广东人，哎，李峰，你是广东人吗？那广东应该说。谁会说广东话的？广东人说事情不好，说大忌了，大忌了怎么讲？大一灾了嘛，大一灾，就是这句话就是陈伯谈这个人创出来的。因为陈伯谈他读破《伤寒论》，《伤寒论》写桂枝三两，他会开桂枝现在的三两，所以他家领药的病人是车载斗量，这个药是车载斗量。所以陈伯谈家开出来的药，因为单位换算的问题，所以都非常巨大。因为陈伯谈说汉朝说的就是对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改朝换代度量很这个改变的问题，他一直觉得说现在很奇怪，就是明明张仲景说三两，一直开三钱，什么意思嘛？哦，所以就陈大忌之名啊、哦，让他很有名。然后呢，陈大忌的反面是黎必留、黎小忌。就开什么药方说一点点一点点，李小忌非常会开小忌真武汤，就是这个一钱那个一钱那个一钱，让你吃好很多人。所以就陈伯谈是陈大忌，李小忌就觉得哇，就是都开很轻，就是李小忌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同学也在那边说，哎，我科学上吃了三克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李小忌就是采取这个非常性价比高的作战策略。然后还有一个易聚训、易庆堂啊，然后还有一个谭同辉啊，这几个人。那至于说我说香港的谭树渠，谭树渠不是四大金刚的直系，谭树渠据说是陈伯谈家的小孩的同学。然后呢，当然去陈家玩嘛，就会看到陈伯伯开药都那么大包，所以谭树渠到后来开附子也是一开就是现在竟然的八两，哦，就是大概是耳濡目染啊，胆子变大了。那结果呢，鼠疫流行到广东岭南这一带来的时候呢，这个岭南的那个陈伯谈以外的三大金刚就开始就是汇合起来，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帮助这些人民啊？那陈伯谈怎么没去啊？就是据说陈伯谈是一个非常爱打麻将的人，而且逢赌必输，就虽然他是超级大名医哦，就是生意非常好，但是赚到的巨款几乎都是赌输了，就是很有钱的豪赌之客也。所以呢，可能陈伯谈还在麻将桌上下不来啊，所以就另外三大金刚一起验伤。然后呢，另外这三小金刚好了啊，这三小金刚的互相商量的结果就说，这个东西症状到底是麻黄生麻汤症，所以就赶快就大家就把这药材凑齐，然后就也来不及叫人家抓药去煮了，就全部都把这药材搓成那个渣渣，然后就。赶快就你赶快谁拿到药就煎了喝了，或者是怎么样，就这样子来这个哦，就是分发。然后据说那场鼠疫就在这个三大金刚联手之下就被截下来了。好，那这个我想中国人的人哦会占到世界人口的最多，说不定就是因为有这些几大金刚，就是那个，因为你想吧，那个。20世纪初，欧洲一个流感是死多少人啊？就是十几世纪，欧洲一个黑死病是死多少人啊？对不对？但是就是流传到中国来，然后中国人就是流感在中国真是吓不死人的耶，就是现在才会吓死人，因为现在全民西医化了，所以才吓死，对不对？但是在中国就会觉得大概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就 SARS 来多少次也是大青龙汤给他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淡淡然的感觉，然后鼠疫在欧洲死多少人啊？拜托，就来中国才过不到，还爬不过岭北了，就被拦下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像中国人的人口基本上是有某种中医之神的加持在保障的啊、哦。所以这个这是生麻鳖甲汤啊的另外一路的用法。那当然，你现在。倒推回去，你也可以觉得说，哎，可能鼠疫的这个细菌哦，刚好什么生麻呀，或者鳖甲什么东西可以克制它，那这也是难说。而且我们中医的很多事情都是在不可能的角度突发奇想，就像是狂犬病，你要从药理来讲， 怎么想也不会是，怎么想也不会是那个夏雨雪她什么土鳖虫可以治的，对不对？就是病毒感染这种东西，可是呢，就因为他这个什么口渴又不想喝水，这样开了之后就治好了。那像这样子，我就觉得哦，中医这个医学这件事情，其实是冥冥之中啊、哦，受到一个集体潜意识的引导的。所以我一直我自己会觉得说，中医的兴衰不一定是要靠任何人在有形的世界推广这个中医，因为我曾经觉得说，我的大陆一些中医的同行朋友啊，我会觉得有一阵子，我说我在台湾做研究，觉得说哦，这个厥阴篇的这个方那个方什么物源很好用，我那时候自以为是蛮独到的见解，然后很快就听说大陆的朋友什么李欣老师就很会开了，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是什么日本某个岛上的猴子会洗香蕉的那个故事，就是说。日本某个岛上的猴子，你喂它吃东西，它原来不会拿来洗的，后来它学会在河里洗了。那结果呢，就变成全是，就是，然后呢，接下来就隔壁岛上的猴子没有人教，就自己会开始拿东西到河里洗了。然后全世界的猴子都会洗香蕉了。就这个集体潜意识是会扩散的，就是中医的那种奇奇怪怪的歪打正着的情况。就比如说从前啊，从广州那边传来一种病叫广疮、杨梅疮、梅毒，就外国舶来品的性病。那中国人也不知道怎么医啊。那时候就是中药当西药用，就一开始用那种含水银的那种清粉之类的东西去医。那他就把那个病人就是刮得很惨了啊、哦，就是因为那个硬的把那个病毒的细菌螺旋体它的细菌压下去的时候，那个病人就会就是。勉强不死于梅毒，也会变成这个重金属中毒的状态。然后呢，中医就只好再来想啦，就说那这个重金属中毒要用什么东西来治呢？啊，金属毒的治疗秘诀在一个叫《芈月传》的连续剧，就《芈月传》的母后给他下毒，芈月的母后给他下毒。然后他就说：“哎呀，我的那个关我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东西叫土茯苓，叫人家挖给他，让他吃土茯苓，把那个毒解了啊。就是中国人的这种金属类的那种毒药的话，用土茯苓。于是呢，就医中医就开始说，为了治疗清粉的后遗症，然后就开始用土茯苓。然后用着用着，就糊里糊涂发现说啊，怎么直接用土茯苓，梅毒也就治好了。然后就。”中国人就发现，原来土茯苓可以克制梅毒，但是这个东西不在任何药里，因为在那之前的《本草书》并没有梅毒这个东西，所以也没有人知道土茯苓可以治梅毒。但是就是从梅毒跳到清粉，再跳到土茯苓，然后土茯苓跟梅毒就相遇了，就是有缘就是会相遇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当然了，就是而且呢。用土茯苓治梅毒以后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下一个世代的《本草书》就开始补一句说，用土茯苓不要喝茶，但是之前也没有这个说法，也就是土茯苓治梅毒这件事情是把中药的某个成分当西药在用，那当你把中药成分当西药在用的时候，就是喝茶会干扰疗效，就中药当中药用的时候不怕喝茶，可是你是取其中某个成分当西药用的时候。就要喝茶，不过呢，这年头在也不用发扬光大土茯苓。首先，最近土茯苓就是说，古时候是那一类的植物，有的叫悲芥，有的叫拔气，有的叫土茯苓。就你到现在你也搞不清哪一种对梅毒比较有效了。那就是那个芽种药效是不一样的。那但是土茯苓用来就是土茯苓不必管茶不茶的问题是，土茯苓是一个剔骨搜风的药，而剔骨搜风这句话其实说来也是很可耻。是因为那个清粉的毒沁到人的骨髓里面，因为梅毒会伤中枢神经嘛，所以呢，他中国人认为说，把那个清粉的毒能够从那个骨髓里面抠出来，所以土茯苓就有剔骨搜风的效果，就是抠那个毒出来。那这也是说到他去解清粉毒才开始有这么一说，可是他有了这个剔骨搜风这一说呢。到了民国初年开始发展成什么呢？就是到清朝就开始土茯苓治怎么样都治不好的顽固头痛，到了民国以后开始说土茯苓治脑瘤， 就是闷在头壳里面的风邪把它勾出来，就是从明朝治梅毒开始，只因为他去抠出清粉毒的后遗症，就多了剔骨收风这个药性，然后他又可以当中药用，就治梅毒是当西药用，可是治脑瘤那个是当中药用，就是骨头里面有闷住风邪，我们用土风里把它抠出来，哦，就是这都是一种好像自由联想游戏下的这种，就是随机联想，然后就得到某种结论之类的啊。那当然，今天要治梅毒的话，我会觉得啊，当然你们不一定需要治梅毒啦，我只是随便说一个算价钱的话题而已。就是，西药打一针盘尼西林的话，通常也就治好了。那这个药就算是自费，也是台币几百块的事情。那你中药要用土茯苓治的话，你就要铺天盖地的几斤几斤土茯苓，从早不停的喝到晚，然后到最后你一算之下啊，治好这个梅毒，土茯苓又花了8000，就是那个经济效益，就是我不是说中医不行，而是说这个行也很花钱，而且连喝的人都饿死了，而且要有效土茯苓还要加黄芪，那最近黄芪又很贵，然后价钱又翻一倍。对，就是这种时候，我就说好了，还是你去打一个盘尼西林啊、哦，然后呢，那就把骨髓打伤了，然后再来吃伊多散，对不对？就是这个进进退退之间嘛，就是还是就是到时候你还是觉得省钱省时间比较重要嘛，对不对？就是不太想在事情上面搞那么大阵仗了，因为这个麻烦的是中药当中药用的时候很容易定剂量。就是多少药就有多少效果，可是中药当西药用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喝多少才有效，就是二两、三两、五两一直往上加，而且你不知道清干净了没有。所以我就觉得说，以一个用药的安稳感的考量的话，还是就是中药当中药用的范围来用中药，那中药当西药用的时候就会定性定量上面都会变得很暧昧，就是你的那个计算完全不能像西医一样说这个人就是抗生素要打多少个毫升，就是多少个毫升会有效，这个就不知道了，就是千分之一克的那个单位的那个算法。好，所以呢讲完了这个，所以我们百合不过阴阳毒，对不对？我们又上完多一篇了啊，我们今天到底岔题冲了多少篇了啊，就反正没关系啊，反正有多少算多少啊。那我们再回来把这个太阳篇的这个常用方剂的栀子汤说一下啊。栀子汤其实也不要翻书了，好不好？也是故事大纲讲完了就算了。栀子汤其实条文那个宋本跟桂林本有点不一样，就是有一个条文，桂林本是用栀子干姜汤，宋本是用栀子豆豉汤。但是没关系，因为这个方子它的要求非常的不复杂。就是你平常开的话啊，就是三钱栀子、三钱豆豉煮一起就好了。那栀子豆豉汤是这样的，认为说心的火跟肾的水杠到了，所以心火肾水不能交通、不能融合的时候，这个胸口正中，其实你感觉到的是肉体的食道的部位就会梗住。有闷，就应该说有一种闷塞感，食道的闷塞感。然后呢，那中医的这个象征故事就会觉得，这个如果你要把这个肾脏的水气蒸上来弥漫全身的话，那豆子是跟肾的形状最像的，对不对？那豆子跟肾气会有共鸣，那豆豉就是发酵的臭臭的豆子，那就好像让肾气发酵，所以就把它蒸上来。而栀子呢，但是问题是这样子，这个水火不容这句话你总听过吗？现在这个心火跟肾水杠在这里，那你豆豉呢把这个肾水更推上来了，那心火也没办法下去啊，因为到底是不容的，对不对？油水分离的状态它还是下不去啊，就是这个肾水的一阵风更往上吹的时候，心火如何能够下去呢？那中医的本草童话故事就说，这就是栀子的不凡之处了。栀子最重要的药性就是逆风而行，逆风而行，这是什么呢？什么是风？ 能量之风，季节之风。就是说栀子这个药啊，中医的本草童话故事是这样说的，就是通常我们 中国人的四季啊，这个春夏秋冬长夏季，对不对？春夏长夏秋冬这五季，就是春天的代表色是木，是青色，然后夏天是红色，秋长夏季是黄色，秋天是白色，冬天是黑色，对不对？这是五行自然的顺序。那栀子这个花呢，是栀子花是嫩叶子是绿色，属春天，老叶子是黑色，属冬天，开花是白色，属秋天，结的果实是黄色，属长夏，然后最后那个种子是红色，属夏，就它是逆五行生之植物。所以这个童话故事真的是有够扯，但是结局就是栀子能够让心火逆了这个肾水的方向反而往下钻，于是心肾之气对穿而过，心肾相交，这个人就睡得着了。所以同学如果治失眠，记得失眠而胸口梗是栀子汤。那如果说吃了栀子汤胸口不梗了，那再接下来的失眠就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收工就可以了，就是并不需要一直吃，因为栀子有点凉，吃久了会拉稀。那至于说豆子蒸腾盛气的这个药性啊，其实在那种有些感冒是这样子，你知道你感冒了，可是你身体是有点闷闷热热的不舒爽的时候啊，其实这种感冒就用葱豉汤还蛮好医的，就是几根葱的葱白加一把豆豉煮一锅汤，这样喝下去，或者还加几片姜也可以，这样子那个感冒就是湿湿闷闷的那种感冒感，就不很就不太像张仲景能说的那些故事情节的那种湿闷热的感冒，葱豉汤也还蛮好用的。那栀子豆豉是一个基本结构，那桂林本里面有提到说，如果你这个 皮太寒的话，你这个皮的寒用点干姜去温温也可以，所以你加点干姜也没关系。那张仲景说，如果这个人气太虚的话，加点炙甘草补气也可以，所以加炙甘草也可以啊，就是这个就是加味是随意。那那个栀子豆豉汤这个结构呢，到了日本的一家好像是大种，不是大，是大种进阶，大种进阶老爷爷好像很喜欢这个汤，他的手法里面帮这个汤开发了很多的新招，就是里面也挂半夏，然后也挂附子，就是附子也帮忙下面的阳气什么的，就也挂半夏也挂附子。那大种进阶老爷爷会爱上这个汤哦，好像是这样子，这又是一汤用在别的地方。因为张仲景的栀子豆豉汤哦，它本来的用途是打无形的身体，就是虽然你觉得梗到的是食道的部位，事实上是在食道的位置的另外一个次元的灵魂的身体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心火跟肾水梗到是能量的身体的故事情节，并不是肉体的身体。那但是张仲景的书里面会写说，如果这个汤你喝了会吐的话，你就先不要喝。那所以很多人以为栀子豆豉汤会吐是一个吐药，因为另外有一个汤是叫瓜地散，也是有一点栀子会吐的。但是实际上虽然豆豉的味道还蛮恶的，可是呢栀子汤喝下去临床来讲多半不会吐，少偶尔有一个人吐的话，很可能是他这个身体的感冒的邪气有沾到胃里面有形的什么东西上才会吐，不然的话基本上就是能量的身体对穿而过，然后这个这里面梗就消失了。所以这个汤是本来是个能量的身体的不舒服，也就是说你的能量的身体不舒服，就是你那个有形的身体这样转这样转它感觉不会差太多，但如果你是有形的身体，比如说痛风的话，你有形的身体一动就会感觉差很多了。那就像能量的身体不舒服，比如说厥阴病的那个侧腹肚子痛，那也是能量身体的不舒服。有形的身体不舒服，比如说桃核承气汤症，你这样压这样会痛，就是有淤血，对不对？那什么泻心汤，对不对？这样压会更闷，这也是有形的身体。但是厥阴病的侧腹痛哦，就是你不管这样压、这样压、这样压，你知道那里在痛，但怎么压都不知道哪里痛，就是这能量的身体的病。所以栀子汤本质上是能量身体的病。可是呢，有一次大种进阶老爷爷呢吃那个什么，过年的时候吃那个很烫的那个红豆年糕汤啊，然后一个烫年糕噎到喉咙，把食道烫伤了，然后这边就梗痛梗痛啊，然后就吃栀子汤系的，然后就医好了。所以就变成说， 他这样来一下就变成栀子汤是治食道的什么什么特效药，然后就是这样的日本人这样用着用着就什么食道癌也什么吃好之类的，或者说什么反正就抓着那个食道梗痛梗痛就开嘛，然后什么加附子加半夏，还有治到什么说这个人那地方一直梗住的感觉，然后说什么舌在舌根那边啊、哦、吃了栀子汤吃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从喉咙吐出一颗石头然后好了，就是就开始进入更加神幻玄幻的故事情节啊、哦、就是栀子汤的就是在临床在日本又岔出一条线的蛮奇怪的故事情节。那我想呢今天这样子的话，太阳篇的主方也差不多教完了，还有一些零碎方可能再补给同学，其实我今天要补也是可以，就是好多算了同学这个时候在记零碎东西大家脑力实在是太耗损了、哦、那就剩下这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同学有什么要讨论的就可以提出来好了啊、哦。哎，请说。 昨天有提到，就是补药那东西吃的话，最好是不要让他精神很好，因为最好是让他就是打到挂，然后继续睡，才能补到脏腑这方面。然后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们怎么判断他是吃了之后往好的方向走，也就是让他的脏腑得到休息，还是说他吃坏了，然后他想睡觉？这两个。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的问题本身，哎，坐，请坐，请坐，就是自己站起来都自己坐下去了，我不再叫你请坐了，好不好？就是因为你自己是开药的人，对不对？你知道你开的药是补的药，所以你开的药既然是有补性的药，那个人不太可能是越吃越虚吧，对不对？如果补不进去的话，他会上火，那你就知道是补不进去。但是呢，补进去以后，他进入休息、自我疗愈模式的话，那就是知道是很好的。所以，并不是说就是，并没有说那种你说的那种，就是说补药让他更虚这件事情。就补药，它既然是补的嘛，就通常不会让人更虚了。所以那个他只要进入那种一直要睡觉，然后整个人很萎靡的模式，通常这都算是好转反应。请说。 如果进入休息模式的时候，因为工作什么原因，他一层一层的不休息，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这样子的话，就是好像补药不能好好的发挥药性，就是发生的事情是你补药有点白花钱。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自己有一点小小的警戒是这样，但是我个人啦，就是说你要调身体就要专心还债，不要再撑。就是通常你撑了几次，身体会开始不开心，然后不开心的话会病得更厉害，然后来就是身体闹脾气给你看的，病得更厉害。所以有通常我就觉得一旦要开始调补的话，就要允许自己进入比较长期的休息模式，这样子。哎，请说。 嗯，做个病人啊，之前有乳癌，然后自己有治好，然后十年之后又复发骨癌跟血癌。那他现在就是有那个乌梅丸症跟那个大黄色虫丸症。那之前你有提到，就是说，厥阴跟淤血的话，先治厥阴。但那时候我不知道，可是我是先给他吃大黄色虫丸，就是打淤血。那吃完的跟我的回馈是说，他说胃部的那种吃不下的那种感觉，就一直在。好像胃部的那淤血一直在不见，那脊椎一直好像有那种咬，就是虫咬，然后的那种感觉，所以他那种大黄色虫丸的那种药效很明显，但是我现在不晓得是说，那大黄色虫丸要吃多久，还是那什么时候要开始吃乌梅丸的这种切换？ 哦，其实你说的这个状态啊，在我听起来比较像我认识的何律师卡关的故事。就是何律师他是有一些厥阴体质，然后他吃了大黄蛰虫丸的时候，因为他五劳七伤累得很厉害嘛，对，就他吃大黄蛰虫丸呢就非常的有药感，就其实正常来讲吃大黄蛰虫丸没有那么多感觉才对，他觉得这里钻那里痛那里卡那里酸什么的，然后就觉得不舒服就不吃了。那后来呢他自己调理身体调理还不错，然后也工作量减少，他厥阴体质好了，他再回头吃大黄蛰虫丸就平平顺顺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大黄蛰虫丸吃的颇有感觉这件事情， 到底是很有效还是在卡关？ 他觉得很有效。 那他很有效的意思是说他的什么什么症状有好，对不对？ 就是淤血，然后 不是淤血，你又看不到， 食不下，就是饥而不欲食啊。那现在变成人，就是老师你刚刚讲那种神仙病，他可以一整天都不吃，然后连续好几天都不吃，然后不晓得怎么活的，那现在就可以吃了。 那这样就治好了，那还有什么问题？问题在哪里？ 我的问题是说，大王这种丸要继续吃吗？ 我这样子说哈，你要开乌梅丸的理由是饥而不欲食，对不对？ 嗯，就是他也有乌梅丸症。 比如说？ 嗯，因为我要看才知道，就是 乌梅丸症是什么乌梅丸症？ 就是那种烦躁的那种。那应该是说，我是抓他的厥阴病的主症，就是消渴、气上装津、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这些东西。 那现在他没有吃了大王这种丸，他没有饥而不欲食这一项了，对不对？ 嗯。 那他还有消渴、气上装津、心中疼热这件事吗？ 有。 那就吃啊，都吃啊。这大王这种乌梅丸不过几颗东西，对不对？饭前吃乌梅丸，睡前吃大王这种丸不就好了？ 所以就类似像你早上讲的那什么肚子一边吃一个。 没有啊。兔子一边一个那个故事是两个药是有互相抗衡的时候才有这个故事情节，就痰饮跟水毒互相卡关，你这个没有啊，你这个就是都吃就好了，没有一边一个啊，你爱分开来吃，你要一起吃都可以啊。 好， 哦，那请说。 有一个病叫做纵隔腔病变，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刚刚有查，因为是我妹妹的，就是今天刚刚检查出来的，她说是西医是说是纵隔腔病变，然后他是说是在肺之间，有，一下哦，双肺之间的部位有产生病变，然后如果是良性的话是，比如说肺肿瘤、淋巴肿瘤，如果恶性的话就是变成肺癌、淋巴癌。他不知道老师如果对于这种病灶的话，您会怎么去分析跟？ 我的，如果你要说我怎么分析的话啊，我会比较谨守中医的本分，就是看他是什么症，就他去检查以前是什么样的不舒服啊。就比如说他如果是胸痹的什么花楼半夏什么那个白酒汤那个症的话，那可能我就会用这个帮他把那个肺的那个中间那个腔子里面的东西刮一刮、清一清。但是他没有这个主症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开。也就是说。或许比如说他如果东西牵涉到淋巴，有的时候淋巴它会呈现出比如说某种程度的什么柴胡汤的主症，就是以这个就是以一个，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医人哈，就是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就是我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也没办法知道，我只能就我能够抓到的主症点去开。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整个的体质框架，对不对？我说他到底是个厥阴底还是一个少阴底，就是你简单来讲你的那个你告诉我的故事情节刚好可以带到一个中医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啊。中医是一个可以闪躲可以取巧的医学，就是你有清楚的什么厥阴病主症框、少阴病主症框，那你当然就知道这个先开就对了，对不对？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看他有没有什么别的单一汤剂的对症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心痛撤备配痛喷嚏，或者说咳嗽什么停利大枣泻肺汤的咳法，还是什么什么的咳法，还是那个胸口憋闷喘不过气来，灵性肝还是举止僵，就你就照你，就是如果你没有那个六经的那个大框可以抓，你就这样单一的看什么药好用，对不对？那如果这样还没有的话，你就来调体质，把个脉，心肝脾肺肾，肝阳虚肺阳虚肾太寒，你就拆开来调也会有效。所以就是基本上，这就是我不要说这是医术，我也不要说这是光明正大的东西，而是这就是我们耍滑头的开业术。就是而且你可以很坦白的当个真小人，跟你的病人讲说这件事情我没有那么多把握，但是我会针对这个点这样子做，针对那个点那样子做。那如果你有耐心一个一个尝试的话，那我们就来一个个试下去。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实在是太没有办法形成信赖的话，那就算了，这样子。 哎，请说。 我想请问，就是有提到说，有的时候是有同一个人，他有同时有不同的汤症，那就两种汤都一起吃。我想问的是，是所有的 啊，不，两种汤一起吃，对于我说错了，我说的一起吃什么？他刚刚说什么乌梅丸、大黄正统丸那个，我是觉得饭前吃乌梅丸，然后大黄正统丸则隔在别的地方吃，就是我还是不会把它混到同一锅了，不一定是。不一定绝对混到同一锅，要看它那个汤的路数合不合。比如说葛根小青龙差不多就合了，那柴胡五苓差不多就合了。但是很多药它的方向性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能合。 所以如果自己不足以判断，就是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会不会有不适当的后果的话，最好就是分开。就是 以初学者的话，分开比较容易建立对的反馈。就可以今天吃一种，明天吃一种，或者上午吃一种，下午吃一种。这样子的话，心情会比较干净。就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主症，这个汤有治好；那个主症，那个汤有治好。这样自己里面会觉得比较清楚一点。你不会。我会觉得啊，不管他有没有抽筋，如果是这个后溪一整片痛，佳佳，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你妈那个后溪痛是怎么样的痛法？ 他那个不是说像抽筋拧起来的痛，他就是很单纯的痛。 但是屈伸之间是怎么样？ 他是膝盖不能往回弯，就已经肿起来，不能打弯，就只能直着。 就是说，如果他的主症哈是比较多是膝盖后面的那块地带在痛的话，可能还是从肝肝淋竹治起。但是如果他的单纯的主症叫做抽筋的话，那就当作是血不足，什么养肝血之类的，用抽筋的治法。那至于骨质疏松，其实之前同学讨论的是不是就是骨质疏松，我们之前讨论的内容是可能大框架是桂枝汤加灵竹附，然后可能补强骨质用的是甜瓜鹿茸丸，对不对？然后还有平常的胶质的补充用猪肤汤，就是这样子的一路的话是就单纯型的骨质疏松的保养这样子。那还有昨天有同学问问题说，那如果挂到髋关节的话，那它的外挂的框架是桂枝加黄芪汤这样子，不是外挂的，就是它整个大框架的方剂是桂枝加黄芪汤，然后再加这个什么猪皮呀、啊、什么补骨质的东西这样子。 是肝肝灵竹汤还是比较针对是后期要痛，如果是有点像抽筋的感觉，但又会痛，因为它也不能弯，但是因为他说他是。 会抽痛，然后小腿后面也有一点抽痛，但主要膝窝后还是有疼痛感，这样的话还是会考虑可能用氧。不是，我刚刚已经回答了，就是你刚刚把我刚刚回答的话又重问一遍，就是我说如果是后膝盖痛为主的话，起手方还是肝肝灵竹汤，治疗它不痛了，只剩抽筋了，再去治抽筋。那边好，谁都好，那边两个。 以前是你推荐的一个三清丸啊。 不是我推荐的，是别人说我推荐的。 感觉那个特别容易发怒，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血虚型的那种，稍微有一点点脂肪肝的轻度的。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下是不是说明你是有淤血容易发怒呢？ 不能这样子粗糙的判断结果，哎，可能要用更多的角度去辩证。就我不是什么在这边卖神通的，你说我是怎么样，我就可以告诉你怎么样，这没办法啊。好，刚刚后面还有谁要问？时间也差不多了，就先下课吧啊。 哎，等一下啊， 喂，今天东西可以留教室吗？今天可以留吗？